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。 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。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一组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，曲目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、唐璜、最后四首歌，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演奏，托莫瓦·辛托夫演唱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